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帆。 好，继续来打广告，没关注咱们微博的赶紧去关注，搜索三 D 画新闻，在新浪开了几天，现在粉丝是580几，好像还是590几，好少。大家继续来涨粉啊，我们会每天更新节目的动态、观点精粹的这个总结，也包括幕后的一些花絮。 对， 看到看客多了呢，咱们也会适时的爆爆什么八卦照片之类的，尽量的满足大家各种需求。当然也欢迎大家，更加欢迎，尤其欢迎是大家在我们每天发的这个微博底下讨论啊，节目发表你们的看法啊，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批评的赞扬的都欢迎，不要有什么顾忌的在上面发表，那我们几个都会去看啊。好，这个广告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还是要来关心台湾的事儿。现在就说有一个相当于高中版的太阳花学运，虽然持续时间非常短，40分钟就被逮了30几个人。这个是发生在7月23号，是晚上11点多钟，就有一帮的学生30几个人闯到教育部，所谓教育部的这个领地，在13点40分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指导黄龙进入这个部长的办公室，破坏部长室的大门，并且呢是把门堵住了，用什么桌子、椅子还有那些柜子，防止这个警方进入啊。在12点的时候就跟警方发生了冲突。那看到视频里面有人现场就大叫说：“警方，你不能暴力执法之类的。”其实看到还挺克制的。我看画面啊，当然你不见得这个画面就是完整的全程。那12点40分，7月24号凌晨12点40分就被警察带上手铐带走了30几个人，但后来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误抓的嫌疑。他一共是逮捕了33个人，30个是学生，还有3个所谓的记者， 对， 两个叫做什么公民记者，比如说你我俩，可能我也不知道现场说我是拍专门拍摄记录的，是不是也能叫公民记者？还有一个是自由时报的摄影记者，其中呢有33个人里面有11个是未成年人，他们现在是被移送少年法庭，剩下的19个是成年地检署。那看到教育部长也是痛心疾首哈，说之前你们破坏过我们的这个卷门，你们也往我们这个教育部泼过油漆，但是我们都没有提告。但这次呢，是觉得要必须得对这种脱序的行为给一些严厉的警示，所以呢最后还是决定走上司法程序。那这个事儿虽然说它持续的时间就是这一幕它最后发生冲突的持续时间很短， 对， 可是之前它拉拉扯扯就是关于这个教纲的这争议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也就是直接导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次零星冲突的出现，原因就是学生不满意现在台湾的这个课程的这个修改，是吧？ 对，但其实你看这个教纲改的非常少，就是几个词儿，大部分都是词儿改了，像什么原来的日本统治变成了日本殖民统治啊，然后光复台湾变成了重回祖国怀抱啊，河西制台变成河西入台，然后当然清代和日本统治变成清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变成了中国大陆的称呼，其实原来 就说这是矮化台湾， 我觉得这有两个层次，第一，当然我们从太阳花学运的那个立法院刚好就在教育部的隔壁，所以对，其实就在隔壁。其实你讲说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脱序行为，而且这一次教育部坚持要告，可是你看蔡英文马上就领着他的县市长，绿军所有执政的县市长出来说，跟马政府说不可以告学生，就站出来 违法了，为什么不能告？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台湾，我觉得每次在谈论很多问题，我最后都会讲一句话，就台湾有些时候某些悲哀是，其实很多的问题最后盖上政治之后，你就看不到它的本质，大家究竟在争议什么东西了。 对， 你说这一次其实 对于很多就像包括柯P、柯文哲台北市长，他的台北市警察局出来执法、其实他也出来讲了很多话，一下觉得说不应该这么做，而且 他说谁不应该这么做， 就警察局就执法，或者是说吴思华其实教育部只是一个打手、就我觉得在做这些话其实只是增加这个冲突的升高，那这些大人说的话，对。可是你说到这个很多的争议在这里，就是其实我们在太阳花也讨论过，就是如果这些运动或者这些所谓脱序的行为是学生做的、那是不是他的标准应该不同呢？刚刚樊素提到那个视频，那我不管说全貌什么，就是我们至少我们眼睛看到的警察执法，其实我相信他们其实都克制了，真的还好。就是可是你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是因为是学生嘛、他们不应该被铐上手铐，或者是其实可能应该要怎么样的，就是不应该像一般的对成年的、甚至你看有我看新闻还有学生出来呢，就是保释出来之后就讲说，你知道我们那天被关在跟烟毒贩关在一起好恐怖哦我看也有些人就有一些我的就是做教授的一些朋友就讲说，难道学生的情操就高于烟毒贩，就一定是高于烟毒贩吗？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无解，因为如果你在这个角度看，你肯定会觉得马政府反正千错万错。可你如果站在一个也许我不知道叫理性点，你就可能觉得学生也应该像一般人一样去负起责任。 对啊，你们并没有比其他的任何抗争者，你们 觉得 抗争者更上吗？ 难就难在政治，还有呢，选举到了，其实很多时候，那再加上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马政府真的该打，连话都不会说，连辩护都不会辩护，你就活该被人家打，真的。 哎，那可能大家听着听着有点云里雾里，就是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对， 那这次呢，他们一个呢是反对程序，说你们并不透明，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他们教育部他们组织过一场这个课程微调的说明会，当时呢就是反对的人在就跟香港有的时候闹政改似的，是吧？你官员在台上，他可能是比较心平气和的告诉你我们准备怎么改，我们为什么这么改，也咨询大家意见，但是底下你可能情绪上来了，他根本就不想听，结果呢就搞得现场就没法收拾，最后呢就双方吵起来了，甚至大打出手。那上台的上面的官员当然是也可能不太习惯，不太喜欢这样的场面，最后说我干脆我不搞这样的座谈会了，他就拒绝沟通，那麻烦更大了。那说你少了对谈，那你根本要不要听我们的意见，是吧？那学生他的抗议就更加的激烈。好，结果呢教育部呢他还没收手呢，他又接着成立了一个检核小组，就是检核这个在审查或者在修订现在的高中教科书的这个用词。可是呢他临时动议，就说他的这个要开这个修改课程纲领的这些一系列说明会，他是临时动议的。所以呢这个你又没有提前知会我你要做这个动作，大家又会觉得你这是不是程序其实并没有说完全的透明，这算不算一种黑箱作业。好，结果呢你看刚才春雨给我们介绍了修订的那几个地方嘛，它其实包括很多科目，像历史，像地理，像公民与社会，它这几个科目呢是争议最大的。争议最大的呢又属于历史科目，有十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那他们学生就很敏感说你这十个人都是出于这个统派的这些组织，是这些背景的学者，你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是懂得或者擅长台湾历史的，所以你们提出了意见他们觉得并没有足够的公信力，我们不想听。好，结果呢有这么一个组织叫台湾人权促进会，在三月份的时候出了结果，他们就去告这个教育部，说你们在底下暗箱操作，你们开会到底是怎么样讨论的，怎么样表决的，我们都看不到，他们会觉得被骗了。好，于是呢还真的是结果呢是判这个教育部是败诉，说他的这个信息啊没有根据这个政府的相关的信息公开法的规定，说你们这个违法败诉了，说你应该给这个人权研究会促进会给他们阅览抄录你们当时讨论的这些会议记录签到表和你们最后的这个投票单。好，结果呢教育部长吴思华他说我会上诉，而且呢他反倒觉得他这些我是希望委员们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他说你这个法庭在判的时候在审的时候你并没有考虑到他的这个界限，或者说他到底人民可不可以要求政府机关提供审查过程进行直接监督，他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可能跟法律相关的问题，但总之呢你就看这个过程他其实拉拉扯扯有很多，是吧？也挺复杂的，并且呢也有很多媒体认为这跟马英九他 他都快走了，人都快走了，他现在又折腾出这么一摊事儿，是不是之前你上台民望最高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处理他，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相关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位台湾非常资深的媒体人陈文茜女士啊，跟我们来分析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学生会走到这一步，那占据了很多的版面，有人就觉得这是微型版的，是高中版的这个太阳花学运。那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马英九政府他处理的这个整个的课程大纲他会出现这么一个看上去社会有一些撕裂这么一个结果，他是他没处理好，还是说整个台湾的政治现实在这一年当中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导致大家的情绪会反弹如此之激烈哈，这都是两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先来听听看为什么学生他们会愿意用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第一个，这次的规模跟上次台湾花不能比较啊，它大概可能100个人都不到， 嗯， 但是他们认为太阳花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太阳花可以攻占行政院，可以攻占，尤其是占领立法院时间那么久，而且变成传奇，我为什么不可以呀？啊， 嗯， 所以我想这里头就是，整个法治的那一条红线被拆掉了。那将来就是你所说的，它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那台湾就是不是有能力守住这个法治的这一条线，这就是一个挑战啊。 嗯， 那第二个，如果民党上台执政，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见得会发生，因为冲撞的所有的人都是比较支持蔡英文的年轻学生， 嗯， 然后也是其实是跟民主进步党比较有关的一些历史学者，去告诉他们的学生说，这一次的课纲微调，教育部的课纲微调，它的目的啊，就是要把台湾给扔了啊。那这些学生们呢，其实都很年轻，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课纲微调，这四个字就很文言文嘛哈， 嗯， 也不知道过去课纲的过程是什么，他们就在一种有跟上次太阳花很类似的，就是某个经济系的系主任，他以他的经济系系主任的权威，其实他个人自己有非常重的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站着一些学术的一些角色，然后他就会说很夸张扭曲的话。那我想这次的学生也是相同的例子啊。那我觉得这个里头呈现出来的，除了潘多拉的盒子之外，另外一个呈现出来是民主进步党可能到现在为止还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民主政党， 嗯， 他不太能够理解当我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他在立法院里头他虽然没有到多数，可是王金平院长是很偏袒他们的，他很快的可能就会当选了2016的大位，那他很快的可以用一些民主的程序，用和平的方法，用不要破坏法治底线红线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素养到现在为止还是好像以为台湾现在还在戒严体制，以为台湾还在集权统治的状态里头，然后那再加上台湾有些学生们，我想他们真的是看到了太阳花的例子如此的被歌颂，人人都想当太阳花，当不了太阳花也要当菊花，是不是？ 嗯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你提到的红血问题，第二个层次就是民主进步党这个政党，虽然它成立的时间很长，它的名称叫民主，但是它并不了解民主的真正遗憾。他也不了解在一个民主里头法治是很重要的基础，他也不了解民主叫做尊重，那你如何按照一个法治的程序来完成你认为的所谓理想，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理想叫做真理哈。 嗯， 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的效应，就是说如果太阳花是神话，那我菊花可不可以也做神话，那只有你是凡神，我可不可以也当神呢？所以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别人曾经干过的，我也要来干一票，这很正常啊。 哎，听文茜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次 参与占领行动的学生的背后是有民进党的支持，或者说是经过他们的提示提醒建议的。 你说肯定，你说这样的怀疑肯定有的。你说其实就像说，其中有一批学生呢，在教育部长吴思华回来，就是他之前去访问法国嘛，回来的那一天到机场去堵人。那你说一个教育部长他的一个行程，为什么这些学生就那么快的可以去掌握他在哪里的一些？那肯定立委你会不会有中间的一些资讯，就可能提供一些资讯。那你说包括很多的这些，我觉得刚刚文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以现在台湾的社会氛围来说，你本身会走上街头，会去也许反中或者是反马政府这样的一些大多数，他确实是跟民进党站的是比较近的，或甚至可以直接说就是支持民进党的。所以你说很难没有这样的一个联想了。 而且其实这次他对这个课纲的调整基本上是很细微的，还是维持了陈水扁状态课改之后他整个课程的一个大的格局，仅仅是用词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当然也有人就会质问这个蔡英文说，这次课纲就是希望把陈水扁时期过度倾斜的台独教科书改掉，然后其实也就是还是在维持现状。那蔡英文提到的说他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为什么蔡英文会不同意？为什么他会站出来和13个民进党县市执政的这些县市长们一起为这些学生背书，而且还会问说为什么蔡英文在当天下雨的时候会给学生买伞，是不是就是为这些学生站台，是不是幕后的黑手就是民进党呢？其实有很大的疑问。 当然你说现在放在选举之前啊，民进党他选择这样一个姿态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是吧？就完全说得通。他如果没有帮在学生这边，那可能以后真的是到了投票的时候，这帮年轻人他的这个票数你就不知道会倒向哪儿。那主要是这次的课纲修订的整个过程吧，他们就会觉得仍然是充满着国民党的这个观点。但是既然说你要恢复到国民党的这种正统的史观，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是马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名望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下一任那故意会甩个烂摊子呢，还是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个事儿上我们也请文天姐继续跟我们分析啊，这个跟马英九的这个取台到底是不是直接相关。 马英九在下台的时候为什么要课纲微调？你为什么没有在你上台的时候就做？因为现在课纲是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要微调的，而且很多人批评马英九，而且批评马英九的人不完全是蓝军的人，就包括社会上很多对马英九有所期待的人，他们都曾经非常严厉的批评过马英九刚上任的时候任用的第一位教育部长就出身绿军，然后当时推荐他的就是金溥聪。那马英九在他声望最高的时候不把陈水扁时代课纲完全倾向台独这个方式纠正回来，等到他的声望也垮了，他的任期剩下最后一年，他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他当然就会引起很多的风波这样。所以我也不知道过去六年多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不做，然后到最后他可能快要下台了，他为了他自己觉得他要有个交代，或者是他认为这个时刻他做这件事情会重新获得原来对他失望的人给的支持，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理由，这就是一件荒谬的事啊，就是你刚上台就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拖到现在才做，所以你太高估了马英九。而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一个人在权力跟他的声望最高的时候不去做该做的事，然后等到你声望已经完全垮了，然后你的局面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才来做这一些本来就是属于绿军的议题，然后呢你是属于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这个社会的支持度是很脆弱的状况里头，就本来你可以顺手就可以通过，当时如果2008年他就立刻就做这件事情就顺手通过，甚至不要微调，甚至可以还调的比较多一点点，今天什么纠纷也没有，然后过去几年的教育早就调过来了。 这次课纲调整以后，那下一届很有可能是蔡英文，那他会不会在他的任期内再次对这个历史课纲进行调整呢？ 一定会，因为民进党不是马英九这种懦弱怕事想讨好敌人的人，他们不是，他们绝对不是那种，他有他自己的信仰，有他的理念，然后他们就一定会甚至改得更多，改成连钓鱼台的归属都出了问题这样子哈。那甚至会重新撰写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史的诠释，这都可能。OK， 那民进党基本上是有自己理念的政党，然后他 老百姓投票给他们，就是支持他们的政治理念，支持他们的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那人家就按照这个东西做。他们是一个正常，在这种事情里头，他们就一定会嘛，他不可能像马英九到最后一年自己失望垮了才来做，这是正常人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啊。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认为呢德国应该发展大日耳曼主义的人在全德国不到20%。等到他修改了教科书，经过到了1938年，他要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全德国已经70%的人认为要发展大日耳曼主义。所以，比如你要建立有一群人，他有强烈的这种国族主义或是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本来教科书就是最核心的，那搞政治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啊，这不是教育牺牲品不牺牲品的问题啊。就说台湾的学生们应不应该学习中国的文化，学习中国的历史，那这基本上就是最很核心的台湾这个社会里头的认同上或者分裂嘛，是吧？好，那你民党的主张就是不要学嘛，对，是不是？那国民党的主张就是要学，既要学台湾史也要学中国史。既然是这样，两个政党谁上台，他的教育制度就会倾向哪一边嘛。那国民党并没有想要把教育制度，至少在马英九任内或者说李登辉任内，没有那么想要把教育制度变成一个洗脑的工具。那可是，但是蒋经国时代是有的，他是不允许台湾人学习任何台湾史，所以民党今天就变成学以前的蒋家，就我也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学中国史的。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您所谈的什么政治啊、教育牺牲品，它其实就是，它就是在建立一个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也最容易成功的方法。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教育课本，这么多年来，从选民时代一直到马英九这6年，加起来等于是教了14年嘛。这14年念教育课本上来的小孩子，他的脑袋、他的思想、他对许多事情的认同，你可想而知。那其中有8年是陈水扁时代，有6年是马英九送给他们的。 好，这个马英九哈，最后他留下了这么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届如果真的是蔡英文上来，他会怎么接吗？ 怎么接就改过，其实陈水扁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一次，而且是大改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大的问题是，这个表层之下，就是很多人其实你说微调课纲，凡俗春雨，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我们是不是需要去了解这课纲的争议到底在哪里？我们在看资料，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才坐到这台子上来谈。可是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站在第一线的去反课纲的，他们可能甚至连里面改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看，我看这些资料，有一些你说像有一次的一个座谈会，你说下面就有人，刚刚樊叔讲，下面人很激动，上面的这些读书人就不知道该讲什么。下面人拿着说，这个课本怎么可以讲说我国最高峰是喜马拉雅山呢？这我国不讲，这是中国吗？其实课本上并没有，就改的课纲并没有加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错的，是一个扭曲的。 以讹传讹的。 但是呢，坐在上面的这些教育部官、教育部长，连反驳都不会，连说都不会，连告诉你说你这是扭曲，我没有都不会讲。过了2天之后才发了新闻稿说，哦，这个东西其实是扭曲的，我们并没有。 就是他宣传做得不到位， 完全没有社会沟通能力。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你就变得很多可能也许见缝插针的一些政治投机客，就在这里面把这些争议跟冲突越拉越大， 民众的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了哈。但是这种煽动的背后，它首先你得有这么一个空隙才能让人煽动的起来。比如说大家就是对你到底是叫做中国还是中国大陆会反应非常的激烈，到底是我国最高峰还是中国最高峰反应特别激烈，所以这个可能更加深刻折射的就是在台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史观，一种呢就是国民党代表的中国史观， 对，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相对民进党代表的这种台湾史观、本土史观。所以呢，接下来我想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呢跟马军来聊一聊凤凰周刊的记者，他在台湾也接受过几年的教育哈，我们也来听听他对这种课本的这种修订的，他是不是有一些别样的观察？那回头的也想听听佩芬的回应。那佩芬在台湾毕竟这么多年哈，土生土长台湾人，有更多切身的这些感受和体会。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 Than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历史呢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多半是看后来者，怎么样去各取所需可能。 对。 那我们跟马军来聊一聊，他在台湾接受过研究生的教育啊，也跟大学这些老师啊、学生啊、新闻媒体界接触非常多。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优子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觉得应该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在台湾的不同的历史观。你像国民党，它可能是有国民党正统的，还是有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正统的这一部分历史观，但是到了民进党， 对， 看到是越来越本土化，就是台独的这个倾向色彩非常的浓重。那你看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闹出这么一桩事儿？到底他们的这种史观的具体的差别，你在台湾是感受到的是怎么样？ 在史观上呢，其实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上，可能两岸有一些具体的差，就是看法差别。但是在正统的这个史观上呢，大陆的史观和国民党史观是比较接近的。国民党的史观就是什么夏商与西周，后来唐宋元明清，然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受到了一点问题啊，跑到台湾来，然后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国民党的史观。那大陆的史观呢，就是一样，夏商与西周，然后什么三分魏蜀吴，最后唐宋元明清，然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没有了，亡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大陆的史观。但民进党现在经过陈水扁时代调整之后的史观呢，完全跳出了这样的一个理论，他们完全用的是台湾400年史观，而不是中华5000年的史观。台湾的史观就是，我们是一个无主岛，以前住着非常多的原住民，后来荷兰人来了，西班牙人来了，然后明政来了，清朝来了，日本人来了，国民党来了，然后我们民主化，我们翻身做主人，出头天了。他是这样的一个史观。所以在这种史观下呢，不管是和国民党也好，还是和大陆的这种史观也好，民进党都没有和这个两边进行一个交流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个就出现了，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会完全不认同中国，完全就是去中国化这样的之后教育出来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的史观和大陆和国民党完全没有对话的空间。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一出现这方面的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一出现关于国家认同的问题，就一定要上街，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可以探讨的空间在这边，因为两边是完全不搭嘎的一个两套的历史的理论。 嗯，但是这个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我又听说它可能有一种比较分裂的情况哈，就是说争议的地方我们就不考。 嗯， 你知不知道这个？ 这个是只能说是， 嗯， 对，这个是只能现在是马英九他们这个政府现在做出来的一个相对于是一个妥协的办法，或者是一个便于形式的一个办法吧。因为他要改这个教科书，的确受到的阻力非常大。因为现在是马英九执政的最低谷，大家基本上对他已经完全不信任。他现在又有一个这个外省人的一个原罪，所以他在一些教科书的一些细节上去修改的话，实际上在现在来说得不到支持很正常的。实际上从马英九执政的第一天他就应该要改这个事情，结果他在自己声望最高的时候没有改，然后到现在执政最低谷的时候再改，当然是遇到了困难，要比想象中的多，非常的多。 嗯，就是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哈，他们可能已经是在民进党已经把这个课纲从原来国民党这个史观改过来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是接受了民进党的这套可能在我们理解来是台独的这套史观，所以你要是今后你再想改回来几乎没什么可能了。 对，我在台湾跟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可能40岁以上的这些人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哦，你是大陆过来的。如果和年轻人去交流，他们直接就是，啊，你是中国过来的。而且学校的那些海报上基本上都是这样说，这个暑假哪里去，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打工，去哪里旅游，说去澳洲，去美国，去欧洲，去中国。他们不会讲是去大陆。马英九上台之后呢，要掰这个，把这个趋势往回掰，但是他也仅限在中央政府，就是台湾的中央政府里面的公文里面要称呼对岸为大陆。至于说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称对岸为中国怎么样，他也管不了，这个也不是他马英九作为一个中央政府领导人他能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现在往回掰其实是已经非常难的。台湾的年轻人，尤其台湾的大概85后吧，就是在阿扁时代接受的中学教育这帮人，和之前他们的那些老一辈的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已经他们对国家认同的 认知，包括对大陆的那种想象，已经是完全是割裂开了。所以这个不仅是台湾年轻人看起来跟大陆的一个区别，他们即使和自己的老一辈之间的差距都是非常大。这个就是阿扁时代做教育来做下的。以前在台湾我们看那个李健富的一些歌，什么青海的草原一眼望不完，喜马拉雅山什么峰峰相连到天边，现在不会了。现在如果在地理课上讲说我们国家最高的山是什么，一定要写玉山，说最好最著名的河流什么，不是写浊水溪就是写淡水河。 嗯， 长江黄河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历史上在地理上已经完全把你割裂开。这个就是整个的老百姓的这种国家的想象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就是有一个著作嘛，叫做想象的共同体。其实国家是想象共同体。我为什么，我是一个北方人，我为什么和广东人和新疆人和西藏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我们可能之间的这种民族的差距比欧洲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人差距还要大，但是为什么会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形塑连接起来的。但是它在这方面给你切掉之后，这个东西再往回粘就其实很困难了。 哎，但是跟台湾人具体接触啊，难道不会说，你看我们都说的同一种语言，我们都是用的同一种文字，我们文化很多都是相同同质的，大家不会因为这些上面的共通点而会觉得，哎，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 但是你像那个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势力的这些理论家们，他们在塑造这些理论也可以说，你看美国和英国也一样啊，这个新加坡也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其实在他们看来，他们不会否定自己的华人身份。 嗯， 就是这些，就是我们说台独分子，他们不会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但是他们会愿意去，这个比如说 Chinese Taipei 到底是翻译成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中国台北他们就不接受，中华台北他们就可以接受。 嗯， 这个就是在这方面他们的一个理论，他们是无法在血缘上切割的。但是有一个更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是台湾现在在形塑自己在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比如说我看了一些台湾的，包括陈水扁时期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他们所在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把我们台湾变成一个中心这样的一个论述，就是我们再也不是中国这样一个中原文明这个一样的陆地文明的边陲，我们是海洋文明的中心。然后他们现在找一些证据，比如说你像那个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他们脸上的纹面的这个方式和我们的这个台湾原住民的纹面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是我们这边坐船过去的，然后我们台湾现在就不再是中原文明的边陲了，我们是海洋文明的中心，是整个南岛民族的一个中心。他们在形塑这些东西，这个形塑还在过程中，但是一旦这些东西形塑起来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去对抗大陆式民族主义的一个东西，它成立了台湾民族主义。这个其实是对于两岸和平统一也好，或者说在这个中国文化也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嗯，好，谢谢马军啊，让我们了解了台湾这么多的现实和历史的知识。谢谢你，马军，再见。 好，再见。 好，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啊，有他的这套观察，听上去觉得统一大业不知道何时才能完成 还是想大了。可是我觉得历史，我自己呢，我小时候念的历史其实真的都是所谓的大中国主义的，而且我还有一段时间还在戒严里面。你想当年国民党还没有所谓政党轮替过，就是国民党执政，那时候学的东西一切都是先以中国大陆的历史地理全部都要先学。 就是你现在跟台湾的年轻人，就可能90后，跟他们聊过没有，就聊到想象当中的大陆，或者他们心里从历史上认知的大陆，到底你觉得有可能沟通得了吗？ 其实不要说90后，就算跟我小我几岁的同一辈，可能跟我受的那些教育差不多的，其实到现在可能你说我身边有很多是所谓的可能很绿的甚至深绿的，对，其实都有的。我觉得倒也不是一个世代之间的落差，世代肯定是因为大家学的东西不一样，他本身所养成所他速成的他的那个意识形态或是他的认知都好。可是你说就算跟我同辈的人全部都是跟一定要都是蓝的或是所谓的国民党史观，不是的。因为说真的现在是一个网络这么发达的一个，你要接收资讯很多的。而且我刚刚讲到，就是我从小所受的 的一个历史教育，真的就是5000年的这个东西。 嗯， 可是后来你说像我念大学的时候也要修历史啊，老师会干嘛？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历史课本，就是给你一本书。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要做的一个功课叫《探险台湾》，它其实里面写的都是台湾原住民的东西。 嗯， 我要自己去了解那些东西之后，要去写一份报告出来。所以其实你说有各种的不同的这些资讯，形塑出我这个人自己有的一套东西。就像以前可能在国民党的这个立场，对于当年的白色恐怖或228事件，他不会，他会提到，但他没有那么大的篇幅， 嗯， 去这么细节是讲台湾人怎么样的，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一个禁区， 怎么被迫害的， 嗯， 我们会提。但是呢，你说到后面学这个历史，并不是要我去切割掉说，原来中国人跟我们就是不一样，是你们国民党来占领我们，不是这样。我觉得他只是提供一个事实之后呢，可能我会更加的去知道就当年的那些台湾人是怎么样被迫害的， 嗯， 但是我也不会没有同理心。可能在于国民党威权迫害人之际，其实也有一些人他是里面的一些无奈者，就像国民党就是当年跟着他们来的这些老兵，你不能把一个账全部算在这批人头上。我觉得学历史最大是要你有是非判断， 嗯， 就像你说学中国这5000年，学完之后我也不会觉得凡是我跟你会完全是一样，可是我会知道我们有某一些部分是切割不掉的， 嗯， 因为那真的是可能5000年这么下来真的是切割不掉的。所以可是我觉得台湾现在比较可惜的是，真的政治太过的，你要说虽然走到民主，可是很多的不够成熟的东西，它的太多的复杂因素在里面，让很多的问题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太明白的去，所以你只能说很多的这些什么历史什么，它变成一种某些程度变成牺牲。 嗯， 对，我觉得其实挺悲哀的。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大及小或者由小及大的问题。像刚才佩芬讲的，他们是学了当时的大中国史，然后再来做自己的定位，可能他们能在自身这个大中国史的背景下再了解到更多可能和台湾相融的东西， 嗯， 可是如果现在你的史观是从台湾出发的， 对， 然后你再去学这个大中国史，你就会感觉这个始终跟我是格格不入的。我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体验。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大陆的学生可以和像佩芬这个年纪或者比佩芬再年轻一些的台湾学生成为很好的朋友， 嗯， 但是如果我们下边的这些年轻人和台湾新来的这些年轻人就没有办法，他们是完全竞争和对立的关系。 嗯， 就当时我在亚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当然还有一个台湾的文化学生的台湾学生主导的文化协会，两个就是互相竞争。比如说中国的学生学者联谊会放电影，台湾也会放，也是叫这个中国文化电影周。但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学生就不会，他们会邀请大陆的学生去，但是他们不会让这个大陆的学生去给他们拆台或者是发表意见。基本上如果你只要是抛出你那个我们中国和台湾是一家的这个理论，你马上就会被请出场啊！他们允许你存在，但是你可以去外面抗议，你不能在场里。但是在大陆这边，基本上你就是压倒性的，你连这个话都不能说。然后，然后你换作另外一个视角来到大陆，我遇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台湾人，他是受到就是这种台式的教育，然后呢他当时刚来到大陆跟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现他们是没有办法交流的，所以他只能回避这个话题。 嗯，但是不谈政治。 对，但是只要一谈政治，只要一涉及到矛盾一定升级，他们会吵得非常严重。 嗯， 就是只要不谈这个问题，你们做单纯的朋友是可以的，但是上升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完全变了。所以他在大陆是一种非常压抑的精神状态。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台湾找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述说，哎，你还可以交流，但是跟那些年轻的大陆的学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交流。其实我心想，其实我是因为出于我对你的尊重，但是我们受到的教育可能真的跟台湾是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哎，我领你去买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跟所有的店家说，你一定要拿最好的给他哦，他要带出国外的，然后其实就是回大陆。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按照我们传统教育，我们心里会觉得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是从大来看小。 嗯， 但是按照他们的教育，如果你这个时候说，哎，其实就是带去大陆啊什么的，他们就会觉得，哎，其实我们完全是两国来的，你这么说我就会心里有点不好接受。 嗯，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想，他为什么这么想，其实也不用刻意的去非得争个你赢或者我赢你输之类的，就显得大家好，我知道 OK，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在现在的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社会大背景下，你没有办法去分出一个胜负，也没有输赢的问题，没有 可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吧，但是你落到个人的这个交往上，还是有很多很微妙的情感的成分是没有办法去用这种所谓的政治大原则去衡量的。我 反正想要重点就是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嗯、 它不是只有历史、 嗯、 我觉得最大的是教你怎么样去 跟 人 相处。 对， 就像说、嗯、其实我不管是以大看小或以小看大的史观、 嗯、 我觉得今天在于教育的本质是即使你跟我不一样或者是你跟我意见不一样，我也能够包容你尊重你。 没错， 我觉得这才是教育嘛。 所以 可是如果只是因为不同的史观而可能杀得你死我活、嗯、我觉得他就完全不是一个作为我们教育的根本想要去教育的这个初衷。对 对、嗯、好，那个我们再稍微休息哈，等会儿再听，在这么大的争议和分歧之下哈，那到底作为历史老师他们该如何自处。三句话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虽然我们知道呢，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导致了这种争议的出现哈，那争议已经存在了，那接下来抛的球必须得老师和学生们来接，那课程已经放在那儿，老师应该怎么教学生，怎么样去应付它。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台湾的一位资深的中学老师吴中泰先生的看法。他是觉得真正的教学可能应该超越历史和政治。 这一波的这个课纲的调整，它的实质后面其实是几乎是回到原点的。第一个，大考是不考的；第二个是各种教科书是可以并用的；第三个是各校或各个老师是可以编写补充教材或者是发展属于在地的教材，好比说金门跟马祖。 嗯， 所以呢，我们希望它转换为台湾对于教育内涵、教育本质更深刻的思考跟反省。而不希望它变成是今天蓝军来明天绿军来，于是他们就有权利去主导课程或教材，他们主导会产生了史观的问题。到底是以1949年比较是随着蒋介石到台湾来的人的观察去认为这是一个在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净土，还是说是以1945年之前就在台湾那这个生活的人，那他们在观察这块土地的变化。那有些时候会被简化为这是统跟独的两种史观。 嗯， 但是真正用心在历史教育的人，其实他的想法没那么复杂，只是由近到远，然后希望能够针对孩子熟悉的这几百年的历史做比较仔细的介绍。那由于这个教科书的这个编写，它会跟课纲又有一定的差距，然后有不同的版本，所以会主政者也好，或者是在野者也好，学者也好，教师也好，都希望这个课纲是持续的在被修改。那总而言之呢，在2000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呢，台湾的这个高中历史教科书或者是历史课纲就已经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在分量上面并没有随着这一次的所谓的课纲微调而有巨大的变动。那这一次呢是针对台湾历史的部分有一些部分的观点做一些调整。那调整的时间呢是在去年的一月，就是2014年的一月到二月。由于这个程序呢被某些人认为是过于仓促，所以在程序上面没有办法符合台湾所认定的，就一般人所认定的程序争议，所以会有一些争议。可是去年一月二月开始的这个课纲微调的议题到了今年四月五月，发现新的教科书也没有大家想象的经过课纲微调以后就起了天大变化。第一个是分量还是没有变，还是台湾史一册中国史一册。第二个是主要的台湾所发生过的史实叙述大概也都 八九不离十，各版本相差甚少。那第三个呢，是有关的一些名词在审查的过程中也不是那么斤斤计较。好比说您说日志还日剧，写日志照常是通过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名词大家一定非常计较的，比如接收台湾还是光复台湾，我现在所看到的各个版本几乎都一致写1945年是接收台湾。 嗯， 换句话说到最后是主政者可能有他的意念，但是白忙一场。那么抗争者可能到最后其实是白争一场，因为一切几乎是回到原点。再加上我刚刚说的教书的人，这是教师或者是学习者，他会有他的延伸学习以及他的理解。那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他是不是只有纲或者是教科书写定了就决定了一切。 嗯， 因此这件事情并不能够看成某一方面的胜利或者是某一方面的败退，或者是一边是魔鬼一边是天使这样去看待。非常多的老师认为统跟独啊是台湾在政治发展上的一个假议题。 嗯， 好比说蔡英文现在也提维持现状嘛，那某一种程度上洪秀柱所提的也是维持现状，但是往前跨一步，能够经由和平协议然后达成某种现状的更确保再往前走。因此呢，统独不但是在政治上面有一点是假议题，在教育上面也有可能是如此。 嗯， 因为限于统独的关系，所以更多的劳动史观或者是原民史观或者是金门马祖的史观其实是被忽略的。 嗯， 那更不要说我们过去在念中国历史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帝王史或者是将军的这个历史，可是这么多的这个百姓来来去去在这个世间上面了，他们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并没有被真实的探索。那现在的历史已经有一些改变，我们希望台湾的历史的教学能够再跨一步，是说不怕改也不怕调整，可是呢它必须建立在一个专业者的思维以及民众的相互的思考，而不是由任何一个主政者。所以历史课纲所有的课纲都可以再调，甚至在国外还有不用课纲然后来考验一个教师的一个专业性。因此呢，不用担心说未来是否还可能调整，而是未来是不是再由政治力量来主导，还是由民众跟专业者、专业的这个教学者一起来探索跟辩论，这样所形成的历史教学会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教学。 好，他是觉得不应该是由主政者来主导这个课程的修改，但是有可能吗？ 是很难啊。不过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些就外国在做法，我觉得台湾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其实像欧洲很多地方啊，它可能不见得会分本国史跟外国史，它反正历史就是一个历史，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你的我干嘛学，这是我的我要多学一点，而是在可能在某一些时期的时候世界横向的发生什么事情，有些用这样的一个操作。另外呢，所谓的刚刚其实吴老师有提到，就是其实课纲不要那么限制，所谓的柔性课纲，其实台湾用的是我给你东西去教嘛，可是用柔性课纲它就可能弹性一点，就是我可能规范你必须一定要有什么，例如说一定要有台湾这400年的历史。好，至于这里面教什么东西，就开放给第一线的这些老师，可能应他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去增加一些教材或怎么样。 嗯， 所以可能作为柔性课纲，它的争议上面也许就没有那么大。我觉得也许当然台湾现在的真的是政治真的是比较多，而且虽然是统独是个伪议题，或者刚刚老师讲，但是你很难完全忽视它的存在，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竞争，也许反中或太阳花之后的整个社会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争议就算蔡英文上台可能恐怕也没还是会继续吵下去， 没有办法进行避免。虽然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当时还有一种幻觉，你会觉得好像很少人在统独上面去操作，尽量的都是说往民生啊经济啊这些 你是关乎于个人生存和生活的这个幸福的层面、嗯、我觉得这算是一种进步，但是你现在又倒回来，还在原地，在那原来的这些没有办法解决的死结上争来争去的话，你就显得好吧，好像这个社会进步的还不够快。 对，嗯，毕竟九合一其实只是县市长嘛，但是现在这个可能是决定台湾未来的一个方向、嗯、而且这个议题确实也是在两岸发展的过程中绕不开的，所以其实从教育入手也是应该的。就像刚才文倩姐说的，很多统治者都把这个教育当工具，尤其是想让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在年轻人当中心中扎根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能批评他的做法有什么错误、 嗯、 从他的角度确实是对的，只是这种做法确实有欠理性。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谢谢佩芬，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再见， 拜拜。